爱自己，咦，怎么这世界已经没有人相爱？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不快乐？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爱别人，不爱自己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是来自 SHE 当中的 Hippy 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 Love， 简单隽永的歌曲。而下面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也挺简单的歌，但当中的歌词呢却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。这首歌是来自齐秦在内地引进的第一张专辑狼一当中的自己的沙场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在自己的沙场当中呢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各种的甜酸苦辣，尤其是孤独苦闷的时候，往往呢，大多数这样的状况呢，是需要你自己去承受的。这可能就是齐秦的这一首《自己的沙场》，当时齐秦对自己想说的话。 不要对我说生命中无聊的事，不要对我说身败是兵家常事。是你又了解多少？在每一个沙场上，胜利分不输我，我只有低头前进，低头前进。不要对我说生命中辉煌的事，不要对我说失败是命运的事。在今夜里我只相信一次，因为我和你一样要这样走过一生，我只有低头前进，低头前进。

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即将开始。 山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，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。轻轻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海洋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，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。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，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。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。亲亲我的宝贝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这首周华健的《亲亲我的宝贝》收录在周华健1990年的专辑《不愿一个人》当中。《不愿一个人》呢，这首主打歌呢，标题歌曲呢，也是另外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。有机会的话，在留声地带当中也会和你一起来分享。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0年李玟的首张精选集当中的新歌之一，这首新歌呢是叫做《爱你在每一天》，这也是李玟1995年到1999年自己心情的一个总结。 心的最里面，每个梦里也是这画面，唯一的眷恋就是每次交汇那瞬间，多爱我一点，因为我有同样的感觉，同样的信念。我的天空，你抬头就看得见，感动一点一点，种满心底花。感情没有条件。 这是来自李玟在2000年推出的歌曲，叫做《爱你在每一天》。而作曲方面呢，则是著名的音乐人陈耀川。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1991年的一个作品，这一首歌的作曲作词方面呢，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人，他叫做小虫。他和这位歌手呢，快歌慢歌呢都有过合作。来听到杜德伟在1991年《My Love》专辑当中带来的《钟爱一生》。 带着你美丽的爱情，来打动我的心，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，请与我见面。带着你坚定的爱情，来守住我的心，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，请与我见面。用你最深情的眼睛，痴情让我清醒。用我最心 需要的温柔，在我还能负载你的爱。Oh my love, my love, oh, 在我还能负载你的爱，钟爱我一生，钟爱我一生。Oh my love, my love, oh, 在我还能负载你的翅膀，钟爱我一生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揭晓。 我喜欢你，我喜欢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是来自萧亚轩2010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潇洒小姐》，因为她叫萧亚轩嘛，所以这个专辑呢就叫做《潇洒小姐》。而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7年这位歌手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呢也是某饮料的广告歌，所以呢在各个范围之内呢，因为电视啊各种媒体的轰炸，所以它的知名度还很高的。前两天呢，我在跳广场舞的大妈的喇叭当中呢，也听到了这首歌曲。这首歌呢有普通话的版本，而当时呢广场舞大妈跳的就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粤语版，来听郭富城的唱这歌。郭富城1997年的作品叫做《唱这歌》，这作确实非常动感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3年陈琳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。这个专辑呢，整张专辑呢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和某一种都市的气息。而当然呢，整张专辑呢原来是为了那英所准备的，没有想到成就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陈琳。也来怀念一下这位已经逝去的歌手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。 我给你爱，你总是说不，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？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，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。是苦，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，但却不是幸福。

想念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心的几考验。飞越了时间的局限，拉近你的平面，紧紧的想念。 在吗？啊，现是我别再只看天花。